上大枣的大规模滞销让当地的枣农们是愁白了头、这里很多的青壮劳动力都选择了外出打工，而且只要走出去的往往就不会选择再回来，留下的很多都是老一辈的村民，还有家里年幼的孙子孙女。虽然很多时候地方政策会有所帮扶，但面对红枣丰收没有销路的现状，很多枣农眼睁睁地看着辛苦一年的枣子烂掉坏掉，实在是心疼。 那么抢购时间在这件事上也是主动给枣农们出主意，帮助100户枣农销售6000斤的大枣。我们借助广播的力量，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尽一份绵薄之力。您打进4007106108就能参与到订购，只要199元就能买到5袋5斤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当然您放心啊，枣子的品质肯定是有保证的。爱心电话您记好，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熟悉咱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去年我们就推荐过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现在帮助枣农销库存，不图赚钱，就图这辛苦一年结的枣子别烂了，收回成本就行。所以199元5袋5斤，每袋每斤独立包装，直接是199元包邮送货上门， 是 货到付款。爱心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好的，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是全部的满线。感谢大家啊，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爱心榜。座机4521的王叔叔说，新疆的枣子啊又大又甜，现在199元5斤，很便宜，还能帮助枣农，我来订上5斤。 手机尾号0299的钱阿姨说，平日里就喜欢吃红枣，银耳红枣羹，这些都是常炖，今天每斤只要39.8，真的好便宜啊， 是 还能帮助枣农，一定得支持。是的阿姨啊，女人这红枣是不能少的，嘴巴嚼一嚼又香又甜，感谢阿姨的支持。 4007106108 4007106108，199元5袋5斤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带回家，相当于每斤才39.8，非常的划算。您要知道，不是每颗枣子都有资格叫阿克苏。充足的阳光照射，昼夜近20度的温差，还有沙质碱性土壤的肥沃滋养，天山雪水的自然灌溉，这里产出的枣子形更大，肉更厚，皮更薄，核更小，口感更好，也更有营养。199元5袋5斤，帮助枣农销库存，等待您的加入。好的，4007106108 4007106108，所有打进热线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承诺免费送货上门，先验货，您满意之后再来付款。五斤红枣我们也是为大家贴心的进行了分装，1袋1斤，大小均匀，送人自用都很合适。 是啊，送人就是送健康，平时家里煮稀饭放上几颗红枣呢，既能够丰富口感，又能增添营养。摆动一下会发现红枣啊各种的好处，它就是平价的日常食用品，所以呀每个家庭都需要。 没错，大家一定要来尝一尝，关键是可以帮助到这枣农6000斤大枣，堆在家里看着它变坏变质实在是太难受了。那么人多力量大，无论是多少都是大家的一份心意。您打进4007106108，199元5斤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你就可以带回家了。希望大家赶紧行动，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7988的吴阿姨订购了2组，说自己也是从苦日子里来的，很了解那种感受，尽一份绵薄之力吧。2761的杨先生订购了6组，说自己是做点小生意，也曾遇到过低谷的时候，但是在朋友和家人的支持下都坚持了下来，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下，这些枣农们也能坚持下去，毕竟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是的，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红枣的好处不用我再多说，大家都知道，关键是选择到好的红枣，这个非常的关键。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香甜可口，软糯适中，所以您打进4007106108一个电话，这5斤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就能带回家了。整个北京3天时间6000斤，数量有限，所以抓紧时间，爱心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那么还在犹豫的朋友也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您验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不满意可以直接拒收，没有任何的费用。好的，最后的30秒钟，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 关云长， 身恶月，单刀赴会。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司马师司马昭啊，也是机灵，打个冷战呢、他们赶紧把他父亲给搀进了中军帐。司马懿来到帐中，传令派人四面八方去打探。打探什么呀？打探这位汉丞相诸葛亮把人马搬到哪儿去了，到底埋伏在什么地方。我可得留着点神。这诸葛亮一生用兵啊，是神鬼莫测呀。我这要探听不清楚，知道哪天诸葛孔明给我来个神兵天将啊，这都没准儿。司马懿派人这一打探呢、打探了三天，把准信儿探出来了，还是从由汉中到这边来做生意的人嘴里说的，说是蜀汉军呢、兵马一进斜玉关，走在包夜道那儿，军中挑起了白旗，全军挂孝，哀声是惊天动地呀、诸葛亮丞相确实归天了。哎呦，司马懿这么一听，扑通的一下就坐在椅子上了。他长叹了一声啊，我只能料其生，不能料其死啊。诸葛孔明，我远不如也。司马懿是心服口服了。那么他追赶蜀汉军的时候，在树林子里见那四轮车上端坐的那位诸葛丞相呢，那是木头雕的呀，是诸葛亮临终之前这么安排的。那么怎么有人笑了，还说仲达因何来迟，那是别人装的。当时司马懿都懵了，一见四轮车上羽扇纶巾身披鹤氅这个人，他眼都花了，他还听出谁的口音来呀、当时把他吓坏了，要不怎么一口气跑了好几十里地呢？最后直摸自己的脑袋，问问这脑袋还在没在脖子上长着，这不是吓晕了是什么呀？要不怎么从此在蜀中留下了一句谚语，说死诸葛能走生仲达呀。司马懿窝囊了半天，他吩咐两个儿子赶快带兵随我去追。还追什么呀？又追了一段路，什么也没追着。司马懿只得呀，带着兵回了五丈原了。来到五丈原上，他再一看诸葛亮那扎营之地，司马懿是频频点头啊。看人家这营寨扎的是与众不同啊，那真是进有方，退有法，扎的寨呀，就像布的阵一样。司马懿双挑大指啊，诸葛孔明真乃是世间不可多得之奇才也。赞叹了一番呢、司马懿传令让他手下的将领各守关隘，自己要率二子回朝交旨。司马懿用手一捻胡须，嘿嘿嘿嘿，诸葛亮一死， 我曹魏从此无忧矣。高枕无忧了，可去掉了我一块大心病啊。司马懿都安排完了，他率领着司马师和司马昭回朝交旨去了。再说说蜀汉军的伐丧，这蜀汉军由打这个五丈原往下一撤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紧张。怎么回事呢？因为全军上下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诸葛亮丞相去世了，好多军校还不知道呢，只知道丞相病着呢。有好多人都亲眼看见丞相了，知道丞相的病势特别沉重。因为诸葛亮在死前乘四轮车巡营来着，所以呀，这些军校，这些看见过丞相的这些军校更为担心，都替丞相捏把汗，到底这个病是好了还是怎么着了？今儿个突然这一撤，而且这个兵撤的与往次都不一样，静悄悄的，有条不紊的，啪把后营就变了前队了，一营挨着一营的往下撤。你从表面上一看呢，确实有条不紊，很平静，但是呢，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军校都特别紧张。哦，后来大伙也明白了，还是为了丞相这个身体担忧啊。这个行军打仗，甭管是前进也好，后退也罢，主要就是个心气儿，实际也就是士气。你想想，这蜀汉军上上下下都背着这么沉重的个包袱，这个心情他怎么能痛快得了呢？所以大家一路行军呢，一路就猜谜，到底咱们丞相这个病是好了还是重了呀？老天保佑吧，保佑我家丞相的病体早点痊愈。至于丞相归天呢，谁都不愿意往那上想，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点病的，何况咱丞相这么累，看来呀，迟迟要休息休息，咱丞相就好了。全军都这么盼，人马已经走出两天了呀，进谷口之后，眼看呢就接近了战阁道了。这时候上边传下令来了，让全军呢挑起白帆，全军披麻戴孝，说丞相已经谢世了。哎呦，这下子可了不得了，就好像晴天打了个霹雷一样。全军将校，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呀，全都愣在那儿了，半晌连一个说话的都没有，好像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呢。当后来把这军令卸开了，明白了，说丞相死了，让全军戴孝，挂起白帆给丞相发丧，丞相死了，咱丞相归天了啊，哇，哎呀，可了不得了，全军上下放声大哭啊，那真是顿足捶胸的哭啊，抱头痛哭，有的打着滚的哭啊，哭的这些将校跌跌撞撞，真有的就哭死在了路旁，哭得好伤心呐、啊！这哭声相传几十里，就是铁石人儿听到这哭声也得伤悲落泪，哭得全军呐、啊，驻足不前，谁都不走了。杨仪姜维一看，这怎么能行啊，咱们别跟着哭了，赶快下到各个营哨去催动三军赶快赶路啊。那么到了汉中，咱再大放悲声哭他几天几夜，别在这儿耽搁着呀，曹魏军追上来可怎么办呢？ 虽是这么说呀，这做动员工作的人呢，哭得都像泪人似的，你说他能说得动谁呀？哎呦，半晌啊也走不出几间地去啊，大家这腿都抬不起来了。追兵啊，追兵算什么呀，他来吧，来就和他一死相拼了，给丞相报仇。哎呦，这哀兵可是最厉害呀。就在这时啊，忽听前面一声炮响，有人登高一望，只见远处里是火光冲天。探报来报说前面有一只人马挡住了去路。啊，杨银一愣，可曾看见这哨人马打的是哪里的旗号？是我蜀汉的军旗。啊，杨银觉得奇怪，这是我们自己的军兵，怎么能把道给挡住呢？再去打探。探报去了，功夫不大跑回来，禀报杨仪和姜维，说前面有南郑侯征西大将军魏延、魏文长挡住去路，让长史杨仪到军前去搭话。哎呀，杨仪大吃了一惊，坏了，这不用问了，魏延呢反了，怨不得前面火光冲天，感情魏延把栈道给烧了，他抄小路跑前面来，挡住了发丧的队伍。你们要想从这儿过去可以，得让杨仪把兵符令箭，也就是丞相的大权全部给我交出来。这可怎么办呢？不用说杨仪啊，姜维也很紧张，因为那魏延不是普通的一个战将，现在在蜀汉说起来那是第一流的猛将了，他要是反喽，回到后边追兵再上来，前边有堵截，后边有追兵追赶，再说这儿还抬着丞相的尸身呢，抬着棺椁呢，你说这怎么办呢？这个真撑得起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啊。大家互相看了看，费祎这么一看，大家不要着急呀，咱们得赶快商量个对策呀。啊，对对对，几个人翻身下马，找个小山坳，也不用扎帐篷了，站在这会儿商量商量吧。这怎么办呢？现在最紧张的那就是杨仪，谁去能到军前劝劝魏延，谁劝得了？费祎去送兵符去，回来呢不是把一些话都跟杨仪说了吗？根本就不行啊，现在怎么办？就得打。这是什么时候啊，能打吗？要说真是以姜维为首的这些武将惧怕魏延，说让他吓得不得了，抖一而战，那也不至于。但是现在不能窝里反呢，丞相尸骨未寒，自己先跟自己打起来了，这怎么办？看来就平平常常过去劝说两句根本不行，动武也不是，说劝也劝不了，这可怎么办？匪夷告诉这几个人，据我看呢，这个魏延、魏文长或许还来个恶人先告状呢，他不是火烧了栈道挡住咱们去路吗？说不定啊，他还给主上写了表彰了，倒反咬一口，说咱们有了反意，这都有可能。杨仪这么一听，脸上变颜变色的，对对对，文伟言之有理呀，魏延能做得出来，那可怎么办？费祎一看，以我之见呢，咱们赶快给陛下上一份表，把魏延的这情形跟陛下说一说。哎，杨仪一听，这倒是个办法。不过，哎呀，这份表彰怎么能从这儿送过去呀？魏延在前面挡着道呢。姜维看了看，摆了摆手，不要着慌。据我所知，前面这个山峰啊叫茶山，茶山的后边有一条险峻的小道，由这条小道穿过去呀，可以能绕到魏延的人马后边去。咱们让这上表人呢就从这儿走，如果咱们要想避开魏延的锋芒的话，也可以从这儿过去，直扑南郑，咱们先找一个扎足之地，完了再说， 不能抬着丞相的灵柩在这儿愣着呀。嗯，这几位一听连连点头，伯爵言之有理，哎，赶快给陛下下表。杨仪亲手写下了表彰，派精明强干的士卒打马扬鞭，绕过茶山，顺小路绕到这魏延人马的后边去，奔了成都了。还真让费祎给猜中了。魏延呢，火烧栈道之前他已经上表刘禅了。刘禅现在干什么？哎呀，刘禅在成都啊可是相当紧张。自从他把李福打发走了，带着几个名医，拿着好多名贵的药品到岐山五丈原大营探问丞相的病体，李福走了之后啊，这刘禅一直是放心不下。他朝天问左右，李福回来了没有。左右侍臣这么一听，陛下，那李福刚走啊，哎呀，他怎么还没回来呀？嗨，陛下，他刚走怎么能回来这么快呢？他得赶到岐山五丈原大营，那路途很不好走。我知道，刘禅明知道，但是他也问。这些日子刘禅是坐卧不安，茶饭不想啊，酒也不喝了，花也不赏了，什么歌也不听了，舞也不看了，他没那心思了。整天呢，他是提心吊胆，就怕相父诸葛亮有点什么差池意外。哎呦，这些日子这觉睡得也不踏实，总做梦啊。有时候晚上啊，总胡说，睡着睡着觉，他嗷的一嗓子蹦起来了，把侍臣吓了一大跳。陛下，陛下，您不必惊慌，出了什么事了？哎呦，哎呦，快来快来，不行了不行了，怎么回事？这几个侍臣这么一看，可不得了，怎么了？怎么陛下脸色煞白，浑身直冒冷汗呢？伸手这么一摸呀，刘禅脑门子都凉了。怎么了您？陛下，您又做什么噩梦了？哎呀，你们有所不知，锦屏山倒了，咱的锦屏山崩倒了，把我压倒在山下，赶快去看看。陛下，锦屏山没倒，您这是做梦。哦，我真以为这锦屏山倒了呢。如果锦屏山要是倒了，我想咱的成都就完了，咱西蜀也就完了。陛下，您别再这么想啊，您越想事儿越多，越想脑袋越乱呢。我想丞相他老人家不会有什么意外呀。嘿嘿，你们哪里知道，我这心都要碎了。如果丞相真有什么意外，那几十万人马还能不能回得来呀？啊，李福回来了没有？又想起李福来了。陛下，李福还没回来呢。这该死的李福，他怎么这么缓慢？你倒快一些呀。这时殿头官进来启奏陛下，李福由打岐山五丈原大营回来了啊！快，哎，快召他来见。说着刘禅站起来了，光着个大脚在这儿站着，连靴子都没来得及穿呢。李福由外边哭着就进来，扑通跪倒在刘禅的面前，放声大哭。陛下啊，李福，我来问你，我家相父病势如何？陛下，丞相已病故归天去了。把诸葛丞相临终说的一些话全都告诉刘禅了。后主刘禅大叫一声，哭倒在龙床之上，当时哭昏过去了，可把李福和这些侍臣给吓坏了，祸当一窝蜂的过来了，连连喊叫：“陛下醒来，陛下醒来呀！”叫了半天呢，刘禅才缓醒过来。醒过来之后是接茬哭啊，嘟嘟囔囔嘴里就说一句话：“ 乃至天丧我也，再也不会说别的了，就会喊这天丧我也。相父死了，我完了。不管李福和这些侍臣怎么劝，也劝不住，劝不好。刘禅这一哭啊，宫里全知道了，上至太后，下至宫女，听说丞相诸葛亮归天了，全都哭了。这噩耗是不胫而走啊，文武百官知道了，成都的黎民百姓知道了，一个个哭得都跟泪人一样。文武百官都到朝房来候旨啊，听陛下怎么安排。刘禅已经不能登朝理事了，升朝都升不了了，他饭也不吃，水也不喝，光这么哭，可把这些重臣吓坏了。像什么蒋琬呐、董允呐，都特别着急呀。他们着急，一方面是陛下的身体，皇帝这么哭，哭坏了身子，这可怎么办呢？另一方面着急是替杨仪和姜维他们。既然丞相死在五丈原军营之中了，那么丞相的灵柩能不能运回来？在往回撤退的时候，人家曹魏军的司马懿能不能率兵追赶呢？不单是丞相的灵柩，就是这几十万人马是否能安全退回汉中，这都很难说呀。就这一件事就够这些大臣们着急上火的了，现在就得派人赶快去打探消息呀。众文武啊，已经都三天三夜没回家了，就吃在朝房，睡在朝房。正在万分紧急的时刻，有人来报说魏延有表。蒋琬一把手就把这表接过来，怎么，征西大将军南郑侯魏延给天子上表了？哦，蒋琬一刻也不敢耽搁，赶快把表彰递到刘禅的面前。刘禅一听也不哭了，他刚要开表一关呢，还没等把这表彰打开呢，董允又送进一份表来，是杨仪送来的。这两份表几乎是前后脚啊，刘禅一看，那就一块看吧。表中是各执一词啊，魏延说杨仪造反了，杨仪啊说魏延造反。这一下子可把刘禅给闹糊涂了，当时他就不哭了。就因为为劝刘禅止住悲声，好多人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刘禅这眼泪也止不住，就是饭也不吃，水也不喝，连朝廷的事情他都不管了。现在可好，没人劝他不哭了，怎么回事，吓得可把刘禅紧张坏了。本来啊，他就惦记着五丈原那几十万人马，相父既然死了，那么相父的尸首现在在哪儿啊？谁能够把相父尸首运回成都啊？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 比约一死，日本人随时会来的。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 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禅当时可真有点傻了，这两个人物很重要啊，可以说是全军之胆呐、啊。这俩反一个就不得了啊！现在他说他反，他说他反，到底是谁反了？如果说这俩要一块反呢？哎呀！简直刘禅不敢往下想了，要是全反了，我这几十万人马就完了，一个也回不来了。再者说，把我相父的尸首让他们给扔哪儿了？现在不是时候啊！怎么相父、新王这两个人就闹起这个事儿来了？这个怎么办？他立刻聚集文武商议对策啊。刘禅坐在那儿大把抓汗呢，急的汗顺着脸往下淌。他自从登基以来，这刘禅呐、啊、还没着过这么大的急呢。什么事儿他都是踏踏实实的，哎，自由自在的，忽忽悠悠的，一天到晚光知道吃喝玩乐，挺美。一切操心的事儿全在丞相诸葛亮那儿呢，与他无关呢、啊、到时候这事儿跟他商量商量，哎，向他请示请示，给他递份表彰，重大的事情还都得问问他啊，他是皇帝也得裁决裁决。他就问诸葛亮这事儿怎么办，您说可行我立刻就批呀、啊、做惯了这舒坦皇上了，今儿个他可招人急了。哎呀，你们看看这怎么办呢、啊、这个他把这两份表彰让文武传阅一遍，大家伙一个个面现惊慌之色，全都紧张的要死啊。好多人呐、啊，不言自明，都明白了这事儿明摆着。丞相一死，杨仪和魏延互相争权呐、啊，都想理丞相的大事，准是这么回事儿。这可怎么办呢、啊？这些文武啊，眼不眼望的就瞅着刘禅呐、啊，看皇帝怎么定夺。皇帝哪有主意啊？他就瞅着蒋琬和董允呐、啊。因为刘禅知道李福回来跟他说了，丞相临终有言呢、啊，只要是丞相百年之后朝中代理丞相大事的，现在只有蒋琬、蒋公演。刘禅的意思是让他给拿个主意啊。我说公演，你快看看这位言是怎么回事，他说了杨仪一大堆坏话，这都不算什么，可是呢这魏延把栈道烧了，你说这奇怪不奇怪？你就是劫丞相灵柩也好，夺回军权也罢，你干嘛火烧栈道啊？那栈道那么容易修呢？刘禅知道啊，光是我家相父诸葛亮为修好栈道花费了多少心血呀、啊、你魏延怎么一把火给烧了？如果说要是敌军这么做还有情可原，你怎么干这事儿呢？哎呦，还真不容易，这位不动脑筋的皇帝呀、啊、看了魏延这表居然画出大问号来。他越琢磨这事儿越奇怪。蒋琬把这两份表看了一遍，现在呀、啊、文武群臣包括皇帝刘禅都在看着这几个重臣蒋琬和董允。蒋琬这么一看，光是这么着急，光这么紧张，这不行。这个事情我必须得跟皇帝说清楚，以安文武之心。想到这会儿，蒋琬上前施礼，陛下不必担忧。据微臣我看，杨仪这个人，他不可能造反。为什么？因为丞相很器重他。杨仪的为人我知道，这个人呐、啊，胸不能容物，此人心胸不够宽，可有一样，他对事情甭管让他干什么，他可是很尽职啊。丞相生前让他运粮他就运粮， 叫他管理军务他就管理军务，有时啊一些军机大事他还给丞相出谋划策。杨仪每做一件事情呢做得还都很出色，所以丞相也很器重他，这个人一直在丞相的身边。那么这一次丞相归天，可能啊有什么重事托付给了杨仪，或许说就是把军务大权交给杨仪代管，这也可能。我想杨仪这个人呢、他还是忠于丞相的，忠于陛下的，他不会谋反。那么至于魏延呢，魏延是我蜀中一员虎将，曾屡立战功啊。刘禅点点头，那不假，不过魏延这个人呢是很骄傲，居功自傲，同时他和杨仪素日不睦，两个人不和，互相谁也看不起谁。很可能这次丞相把身后大事托付给杨仪了，魏延不服，他想把军权夺回来，也就是说呀他诚心要和杨仪较量较量，所以他才挡住了回军之路。至于为什么把栈道烧了，陛下刚才您不是问过了吗？我想啊他这是为了阻挡杨仪，采取了这么个下策，火烧了栈道。即便是魏延反喽，我看陛下也不必惊慌。怎么呢？丞相临终之前定有安排，准有治其之术，就是能把魏延给制服了，丞相一定能想到这一点。旁边董允是连连点头啊，陛下公衍说得有理呀、他说得对呀、我看杨仪呀、也不像能造反的样。至于魏延这个人，正像公衍所说，此人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呢、在我蜀汉国中他能看得起的，除去当年先主驾前的五虎大将，那就得是我家丞相，大概在他眼睛里啊就这么五六个人吧，没别人。现在丞相归天了，那么魏延自己想按着他的功劳，一定他能代理丞相的大事，丞相归天的时候可能把身后之事交给了杨仪，所以魏延不服啊。另外呢，我也知道杨仪和魏延两个人不和睦，魏延呢是真有本事，别人也很佩服他，唯独杨仪他看不起这魏延。据说是啊，在丞相生前，这个杨仪经常在丞相跟前说魏延一些不中听的话，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所以呢，今日丞相新亡，这两个人就闹起烂子来了。刘禅一听这两位大臣说的有理呀、不过那该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又有表彰来了，还是杨仪和魏延两份表，内容差不多，他说他反，他说他反，现在这俩人都要为国立功，刀斩对方啊。刘禅呐、刚踏实了一会儿，本儿那心又低了起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个来一个知根知底知情的人最好啊。可也难怪，大概这些人也来不了，因为什么呢？俩人杨仪和魏延要有一个反的，就得把全军都得拴在那儿，你说谁能来？刘禅还给自己这破解呢。正在这时，点头官进来启奏，说费祎回来了。刘禅一听，快叫他来见寡人。费祎上殿见驾，还没十万里呢，刘禅站起来了。文伟，你不必十里了，快把杨仪和魏延的事情跟我说说。费祎看出来了，皇帝非常着急呀、费祎何尝不急呀、好不容易跑回成都啊，他就把魏延不接受兵符，不愿意断后， 怎么挡住全军的去路，如何火烧了栈道。我呢是多亏姜维、姜伯约的指点，从茶山那小路绕道跑回来的。现在姜维将军呢和杨仪他们正在从茶山小路那会儿想绕过去，去占据南郑，好回汉中啊。看来魏延呢非要和杨仪夺这军权不可了。反正我是赶回来了，回来呢奏明陛下之后，请陛下定夺，您得拿个主意，这怎么办？这个事情是很危险。哎呀，刘禅一听，是危险呐，公言你看这边如何是好。蒋琬这么一听，陛下您不要着急了，着急上火也无济于事。怎么看来魏延是真反了。现在我倒有一个办法，请陛下您下一份诏书，派一重臣，那么赶到那儿去呢，到南郑去安抚安抚两家，这边劝劝杨仪，那边劝劝魏延，就是不管有什么不痛快，有什么多大的事情啊，解释不开，那么暂时呢先把这气儿啊平一平，先把丞相的灵柩运回成都办理大事，等把丧事办完之后有什么话再说呗。啊，言之有理呀。刘禅当时下了诏书，派董允马不停蹄星夜赶到才好，是越快越好。董允打马扬鞭离开成都，奔南郑这儿来了。南郑这儿现在怎么样了？这儿可真有点乱了。这魏延呐，把栈道也烧了，他在这儿拉着架子挡住杨仪，说什么我也不放你过去，你就是插翅也休想从我头上飞回汉中。你现在只有一条道，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跪在我的面前，把丞相的兵符令箭给我交出来，然后我就把你处死就完了。魏延越想越美，正在这会儿高高兴兴得意洋洋之际，有人来报说杨仪啊和姜维的人马扶着丞相的灵柩已经过去了。啊，魏延这么一听，什么从哪儿过去的？说姜维啊地理非常熟悉，由打茶山小路绕过去了。嘿，把这位魏延将军给蒙在鼓里了，可把魏延气坏了。好匹夫，竟敢骗我，从我这儿绕过去，带我前去追杀。他带领人马追下来了，杨仪、姜维有了安排了，派那个和平将军领3000人马抵挡魏延，不让魏延呢杀奔南郑。和平哪挡得住魏延呢？其实杨仪也知道，那干嘛还派他呀？就是能耽误点时间，能把魏延拖一拖，哎，好让他们腾出点功夫来呢占据这个南郑。只要到了南郑，回汉中就有希望了，那就很近了，是这么回事。魏延可真把和平给追上了。好啊，你算干什么的啊？杨仪派你是先锋官啊，想挡住你家魏延将军，你赶快给我闪开，不然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了。这和平啊还真有办法，他知道自己这本领敌敌不了魏延，他也不跟魏延上火，他在阵前劝魏延，我说魏延将军，这事儿你做的不对，丞相尸骨未寒，你怎么就起了谋反呢？你不管有多大的不痛快，也得等把丞相丧事办完呢。嗨，魏延听得这会儿冷笑一声，你个小小的牙将，你也来劝你家魏延将军，你知道什么呀？丞相虽然故去了，可是丞相的大事应该由我魏延来担当。杨仪算干什么的呀？啊， 他偷偷的篡了丞相的军权呐、谁让他接替丞相的大事了？丞相有这话吗？哼，和平，我不愿意跟你多费唇舌，你小小的牙将什么事儿你也不懂，赶快给我闪开。和平冲他一笑，甭管我懂不懂，魏延将军你不应该火烧栈道，丞相花费了好多心思才把栈道修成现在这样，如果说这样曹魏军烧还有情可原，你怎么办这种事儿啊？魏延一听，我明知道烧的不对我也得烧，我是为了把杨仪给挡住，你知道吗？唉，魏延将军，可惜你呀，你这么大的南郑侯征西大将军办这糊涂事，既然你背叛了丞相，背叛了蜀汉，我也不愿意和你多说了。说到这会儿，这位和平将军看了看魏延身后的那些军校，我说列位，丞相在世的时候待你们可不薄啊，你们现在父母妻子都在汉中，都在蜀国呀，你们怎么能够跟魏延谋反呢？对得起丞相，丞相归天也不能瞑目啊，你们良心何在？这几句话可真起了作用，当时把魏延手下这些军校都给说哭了。大伙一听，哦，丞相已经死去了，哎呦，丞相啊！这些军校一边哭着，当啷把刀也扔了，啪把枪也撇了，呼啦一下跑了多一半啊，全散了。如果说他带着五成兵的话，跑了有四成，剩下这一成兵啊，全都坐在地上咧着大嘴哭丞相。您说魏延心里这烦呐、可把魏延气坏了。好啊，你和平，你跑这会儿瓦解军心来了，你要学韩信呐、这一吹箫吹散我八千子弟兵，这还了得，真是岂有此理。魏延催马抡刀来取和平，没有三个回合就把这位何先锋给杀败了。和平也不愿意跟他打，拨马就败。魏延把大刀这么一拖，哈哈，我看你往哪里跑啊！这要是平常素日，把大刀一举，呼啦一下啊，大队人马掩杀过去，多带劲！魏延一瞧啊，合着就自己一人这跳光棍舞呢？怎么，好多军兵全跑了，剩下那些个全都坐地那儿哭呢？单有一哨人马没动，就是马岱领着五百军兵。可真整齐，但是那些军兵站在那儿啊，也是噼里啪啦成双成对的掉眼泪啊。他们也刚知道丞相死了，谁还愿意打仗呢？魏延一瞧，马岱将军啊，你这是诚心助我一臂之力。来来来，你我并马追赶和平。马岱往前一带坐骑，到了魏延的跟前了。文长将军，这又何必？和平不过是一个无名的牙将，你追上把他杀了又能怎么样啊？魏延点了点头，言之有理。魏延将军，我们还是下马歇息片刻吧。啊，对对对，魏延甩灯离鞍下马了，把大刀往那儿一戳，他和马岱两个人找了块青石往这儿一坐。魏延瞅了瞅那些站着的坐着的跪着的趴着的剩下的这些兵，连哭带嚎的在那哭丞相，唉，魏延发愁了。他发什么愁？这仗还怎么打呀？我还怎么能够劫杨仪呀？你说这和平多可恶啊，就在这一番话把我的人马跑了多一半，剩下这些人也没心思去打仗，就是马岱那些人还挺精神，看来马岱对我不错呀。怎么，他的兵也没散，马岱本人也没走？哎，魏延很感动。哎，马岱将军，文长将军，我有件心事跟你商量商量，有话请讲当面。我看这杨仪我也截不住了，丞相的大使军权我也不想夺了， 那么文长将军，您打算怎么办？既然麻呆将军真心助我魏延，魏延日后不忘，必定相报。现在我想跟将军你商量商量，你我二人不如去投曹魏。马岱听得这会儿摇了摇头，哎，文昌，此言差矣呀、啊！哦，我说的不对吗？哎，大丈夫怎能寄人篱下呢？凭你这么大的一位蜀国的上将，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啊，在疆场上厮杀了大半生，最后落个曹魏的降将，吃人家曹魏那下眼子食去，你怎么往下咽呢？啊？难道说你想和那孟达相比吗？一会儿降曹魏，一会儿又想归蜀汉，最后还让司马懿把他给斩了。嗯，魏延点点头，这话有理。那我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呀、啊，夺取南郑，占据汉中，然后兵取两川。我看魏延将军，酒后你就能成为西蜀之主，也不枉生于天地之间的一个大将军，那多神奇！何必跑到人家那儿去？马岱这一番话呀，魏延当时驾了云了。哦，嘿嘿，砰！他伸手把马岱给抓住了。我说马岱将军，魏延真的能够成为西蜀之主，我拜你为并肩之王。要是我当了皇上，我就准备他两把椅子，咱俩一块儿坐那儿。你说的太对了，可是魏延回过头来看了看他那些军校，就我这一小撮撮人啊，一个个哭得三行鼻子两行泪的，这能打南郑吗？文昌将军，那不要紧，我这儿还有500雄兵，别看他们哭丞相掉眼泪，那是和丞相有感情，但是他们和杨仪不一定有感情。我要是一声令下，你魏延将军指到哪里，我马岱就率领他们杀到哪里。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一部影视作品的片段， 就是你已经经历了，因为只有我 一句流传下来的格言， 宪法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都会折射出法律的点滴光辉。今晚拍案20点，与您一起分享法律的细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节目一开始采访一下各位，您家吃海参吗？ 海参那么高大上，不会做呀。 参加宴会的时候经常吃到，自己家做太麻烦了。 我们老板每天都吃海参，说是压力太大，要对自己好一点。

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我与你只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山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魏延腾楞一下挺身站起，给马岱深深一礼：好，你我夺取南郑。说着二将飞身上马了，就奔南郑杀来。这时啊，杨仪和姜维刚到南郑，把丞相的灵柩停放起来，焚香拾了个礼，两个人这气儿还没等喘匀呢，说魏延已经杀到了城下，和平也败回来了。姜维和杨仪很紧张，怎么呢？能不紧张？看出来魏延这是跟他们拼命了。特别使人担心的，魏延本来就本领高强，刀马纯熟，西蜀大将再有马岱相助，这事儿不好办呢。特别使两个人担心的就是丞相的灵柩运不回成都，发不了丧，这可怎么办？把两人急坏了，是又紧张又着急。现在一听说魏延马岱杀到丞下了，姜维传令赶快紧闭城门，严加防守。两个人得商量个主意，商量个对敌之策呀。哎呀，把杨仪给紧张的站那儿直打磨磨。丞相啊丞相，您不归天该多好。姜维一听，嗨，这说的全是废话呀。杨仪是急的，他把两个手这么一抱，哎，忽然想起来了，慢来慢来，伯约将军，丞相临终的时候给过我一个锦囊啊。姜维一听，锦囊在哪里？就在这儿，快拿出来呀。杨仪把锦囊拿出来，可是没交给姜维呀。他告诉姜维伯约将军，说到这儿，杨仪往两边看了看，左右无人。丞相临终的时候有嘱咐啊，说是他身后只要是魏延一谋反，只能在两军阵前马上方能把锦囊打开，说到那时自有斩魏延之人。我这一着急呀、啊，我全忘了。哎呀呀，姜维一听，你险险误了大事啊。即使如此，你把锦囊拿好，待我出城去会魏延，你就给我去掠阵，你在门旗后面可以悄悄的把锦囊打开一看，这妙计你不是就知道了吗？哎，伯约将军言之有理。姜维立刻传令，来点炮出城迎敌魏延。一声炮响，姜维带领三千人马杀出南郑，杨仪给他掠阵呢。杨仪往这门旗后边这么一藏，手里头紧紧抓着这锦囊啊。这就是降服魏延的妙计，这要没了可就抓了瞎了。杨仪特别紧张。姜维催马到阵前一看魏延，魏延气势汹汹，呵，飞马舞刀，正在那会儿大骂杨仪呢。姜维看了看他，魏文昌，我把你这反贼，丞相待你恩重如山，丞相新王尸骨未寒，你竟敢谋反，你的良心何在？魏延这么一瞧，啊，是姜维，嗨， 他把大刀往安桥生一横，伯约，我不与你交战，这里没有你的事，我要的是反贼杨仪呀、啊！你给我闪开，让杨仪到阵前来把丞相的兵符令箭交出来，不然他休想返回汉中啊！姜维紧握着手中的钢枪，心里说：杨仪这功夫看没看锦囊呢？啊，这怎么办呢？我这对面可站着俩呀，面对面的就是魏延魏文长，魏延的身边就是马岱，就这两口大刀，那都是万夫不挡之勇的上将军呐。姜维也挺紧张，就在这功夫，听马后銮铃响，哗啦哗啦哗啦，杨仪呀、啊、从门旗后出来了，锦囊他已经看完了。啊，伯约将军，请您先闪一闪，魏延不是要我吗？我来了。说到这儿，他用鞭子这么一指魏延魏文长，你可真不错呀，啊，丞相生前待你可不薄啊，十分器重你，没想到我的丞相刚刚归天，尸骨未寒，你起来谋反，怪不得丞相生前就曾经跟我说过，说你魏延是酒后必反，让我时刻提备，嘿，今日果应其言呐、啊！你叫我干嘛呀？我现在来见你来了，你能将我怎么样？魏延这么一听，呸，匹夫杨仪，你在丞相跟前搬弄是非，丞相故去了，丞相的大事由你来代理，丞相说过这样的话吗？你有那个才学吗？有那个本领吗？啊，现在我明白了，丞相刚刚去世，你就把丞相大权揽在手里了，现在你是上欺天子下瞒群臣呐、啊，群臣文武三军将校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你一个人做的祟。今日我劝你赶快把丞相兵符令箭全都给我交出来，然后让出汉中，不然的话我就让你身首异处。说到这儿，魏延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再看杨仪呀、啊、面无半点惧色，根本不怕。为什么呢？他腰里头有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呢，所以他非常踏实啊。听完了魏延这番话，他冷笑了一声，魏文长，你好狂妄啊。嗯，魏延听到这会儿撇着嘴摇了摇头，我狂妄，我有那本领。实不相瞒呢、啊、普天之下我所佩服的只有丞相诸葛亮一人，现在他归天去了，那就得数我了。你赶快把兵符令箭给我拿过来吧。杨仪点了点头，好啊，你不是就是要兵符令箭和汉中吗？我全给你，我也佩服你魏延魏文长，你确实是一位文韬武略的上将，可有一样，今天我想试试你的胆量。魏延这么一听，什么胆量？你敢不敢在马上大叫三声，说谁敢杀我魏延魏文长？你要连喊三声啊，我当即就把兵符令箭交给你，我立刻抱头离开汉中，这地方就给你了。你魏延有这个胆量吗？啊，魏延先是一愣，什么让我在马上大叫三声，谁敢斩我魏延？随之他笑了，别说三声，三百声三万声我也敢喊呢。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包括西川在内，曹魏以及江东没有一个 敢说取我魏延人头的，你给我出了个什么主意啊？这杨仪大概让我给吓晕了。哦，就在马上喊三声这个，你就把兵符令箭和南郑全都让出来。那太简单了，你就在那儿给我听着吧。说完了，魏延啪把大刀往安桥上这么一横，他们胸膛一挺，脸一扬，大吼一声，谁敢斩我魏延？他这话音还没落呢，猛地就在魏延身边像打了个霹雷相仿，有人喊了这么一声，我敢斩我。随着这一声叫，唰，白光一闪，魏延的人头落地了。啊！这下把两军都给惊呆了，疆场上那么大的姜维、姜伯约都倒吸一口冷气呀、啊！这是谁把魏延给斩了？就是在魏延身边立马横刀的那位马岱将军。魏延的话刚一出口，马岱手起刀落，斩魏延于马下，那真是防不胜防啊！这时就见杨仪往前这么一催马过去，他就把马岱给抱住了。哎呀，原来丞相在锦囊中说，只要是让魏延在马上连叫三声，自有斩魏延之人。我万万也没想到，原来就是将军你呀！看来丞相临终之时一定是把秘计授予将军。马岱点头，一点不错呀，在丞相诸葛亮病重的时候，把马岱叫到榻前，福尔说了几句话，马岱不是倒抽一口冷气吗？从那儿就走了，一直守在魏延的身旁。就是他领了丞相这条计，只要是魏延造反，你听他什么时候自己喊一声谁敢斩我魏延，你就讲其结果。马岱按照丞相临终的嘱咐，今天刀斩了魏延呐。两支人马合兵一处，杨仪和姜维把马岱给请入南郑，摆酒宴给马岱贺功。这时有人来报，说是天子派使臣董允来到南郑，前来下诏书。杨仪他们赶快设摆香案迎接诏书。董允把来意这么一说，杨仪一看，那也不能隐瞒了。哦，皇帝是派董允来做说和人来了，想安抚安抚魏延，不必了。魏延阴谋造反，罪有应得，已被马岱将军给斩了，这是我家丞相在临终之前预料到了的，早就做好了安排，密令马岱刀斩了魏延呢。为了蜀国的安全，出了这么一个祸患。董允是连连点头啊，不管怎么说，现在把魏延已经斩了，总算是没乱起来，这就比什么全好啊。这是皇帝最担心那个事情，因为知道有五丈原回兵，还抬着丞相的灵柩呢，这要是这一打一乱，把丞相尸身扔在一边，好几十万人马杀个乱七八糟，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回头人家曹魏军再来个乘虚而入，这蜀国这不就完了吗？不用说皇帝，谁不担心呢？现在这场乱子总算是平息下来了，主公赶快扶丞相灵柩回成都给丞相安葬吧，我要先行一步，把马岱斩魏延的事情回复陛下。杨仪、姜维他们送走了董允，董允回到成都，把斩魏延这经过这么一说，刘禅听完之后，唉，叹了一口气呀。纵然魏延造反不对，但是念其生前对蜀国有功，还是传旨要厚葬魏延魏文长啊。满朝的文武百官 听了之后大家都很感动啊，也议论了一番，有说呀这个魏延死得可惜的，有说魏延是罪有应得的，有说杨仪不对的，但说什么的全有，多数啊还是认为魏延为了蜀国的霸业也曾经屡立过战功啊。那当然了，不屡立战功咱陛下也不能传旨厚葬他呀。哎，这话也倒有理，好多人叹息了一番，也难怪，这魏延魏文长啊，从打出世，从襄阳那儿一露面，为救刘备，跟那文聘俩人不是还大战了一场吗？当时刘备让曹操给追得多惨呢、啊，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没办法，领着那千八百人投奔了襄阳。可是那刘琮呢，吓得城门紧闭，不敢收纳。当时魏延就火了，他要大开城门把刘皇叔接进来，文聘不让，这不就打起来了吗？从那儿一气之下，魏延就走了，上了长沙，保了韩玄了。关羽关云长讨令取长沙，大战黄忠，韩玄不是生疑了吗？这不是就把老黄忠给捆起来要杀，魏延还把黄忠给救了，把韩玄给杀了，把关羽关云长请进了长沙，从那儿他就扶保了刘备。保刘备这么多年，一直保了刘备又保刘禅，可以说是忠心可见的，直到他官拜汉中太守，那是刘备亲口封的呀。刘备那时候还没当皇帝呢，刚做汉中王，就封这个魏延魏文长为汉中太守，这个职务可了不得呀。因为什么呢？汉中是西蜀的屏障，咽喉要道，能把魏延给安排到那儿，一个是魏延有本领，文武全才，勇略过人，再一个呢对他也很放心，让魏延守住西川的门户。从刘备死了以后，又扶保后主刘禅，用现在的话来说呀，这魏延一直表现得不错呀。哎，跟着丞相诸葛亮，甭管是六出祁山还是七擒孟获，他总是一马当先呐、啊，有令必行，有禁必止。那么跟着丞相诸葛亮六出祁山，不管是当先锋也好，当先锋就封神开路遇水叠桥，断后也罢，哎，自己剩下一支孤军，也要把大队人马给保护的是安全撤退，守城也好，救援也好啊，无数次单刀匹马闯过重围呀、啊，木门道诱敌张合，那是多危险呐 啊！自己曾经设计分兵，兵走子午谷，跟丞相诸葛亮分兵取长安，尽管他这个计策不可取，但是还是很有胆识的，别人怎么就没提出这主意来呀、啊？说明啊，魏延魏文长不单有勇，而且有谋啊。哎，这元将不错，那怎么落这么个结果呢？这可就怨他自己了。魏延这个人呢、啊，平素就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呐、啊，爱争权夺势。这次丞相诸葛亮一死，他立刻就想要接替丞相的大事。那么杨仪把这个事情接过去了，他心里好大的不痛快。平常他就和杨仪不和呀，现在魏延更不服气了。你杨仪有什么本事啊？代理丞相大事，不行。所以他就反了，你再不服杨仪，你也不能反呢。再说这是什么时候啊？丞相刚刚死去，你得顾全大局呀、啊。这么一闹腾，人家曹魏要来个乘虚而入，这西蜀国不是就完了吗？多危险啊！你魏延身为一国上将，哪能办这种事？所以落得一个身首异处啊，可以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刘禅传旨 埋葬了魏延。这时有人来报啊，说是丞相的灵柩已经到了成都。刘禅闻报是伏案大哭啊，蒋琬以及众文武纷纷解劝，陛下您不要如此伤悲呀，您赶快率领我们接灵吧。刘禅一听言之有理，他吩咐一声，满朝挂孝，随寡人出城接灵。随着这一道旨意传下来，蜀国上下，上至朝野重臣，下至山林百姓、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八旬老叟、三岁顽童，全都深招重孝，放声大哭啊，那可真是哀声动地呀、啊！这整个的成都就处于悲哀之中，人们哪儿还有心思办事情、做生意呀、啊？那工匠早已停下了手里的活计，农夫停止了收割，作坊上了板了，铺户关了门了，饭店摘了幌了，商贾停了业了，老人扶杖落泪，妇孺掩面痛哭，那真是风凄凄，山悲水哀，云漫漫，地泣天哭啊。刘禅来到丞相灵前，匍匐在地，放声痛哭。文武群臣苦劝了半晌啊，刘禅这才止住悲声，亲手扶灵，率领百官把诸葛丞相的灵柩扶入了相府。丞相府里边所有的人全都身着重孝，跪在相府门前这儿接灵。在这些人的前面站立的是夫人黄月英，在地上跪着的是丞相的儿子诸葛瞻。诸葛瞻头戴麻冠，身着重孝，母子二人哭得像泪人相仿。最难过的是夫人黄月英啊，自从噩耗传来之后，夫人已经痛哭了几天几夜了，万万也没想到啊，诸葛丞相这次离开成都，夫妻分手，竟然成了永远的诀别。夫人黄月英和丞相诸葛亮这对夫妻，从结识到如今一直是相敬如宾，恩爱无比呀、啊、所以夫人是最为悲伤的。今天出相府来接灵啊，夫人就在这会儿强撑着呀，他就觉得一阵阵头昏眼花，不时都有栽倒的危险。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史有学问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全拼603，您可以在微信通讯录里搜索添加哦。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看到历史故事、国学文化、名人轶事，您也可以随时分享您的收听体会，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您也有可能获得我们不定期送出的各种小礼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快来搜索添加吧。 咦呀，关羽只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和善摇来才子佳人 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夫人黄月英深明大义，知道皇帝文武百官都来了，自己必须把丈夫的灵柩接进相府，安排完毕，送走陛下和群臣，这是起码的礼节呀。按照夫人的这个伤悲和她身体的这个情况，已经都支持不住了。旁边两个丫鬟搀扶着夫人，本来这两个丫鬟是应该宽慰劝说夫人，可这俩丫鬟呢，哭得眼睛都红了，他们也顾不得劝夫人。这时皇帝刘禅抢步上前，按照刘禅的心思啊，想安慰安慰夫人黄月英，可是他站到夫人月英的面前呐，刘禅是放声大哭啊。夫人月英赶忙见驾，刘禅率百官把诸葛丞相的灵柩安放在相府的厅堂，诸葛瞻在这守灵，当然不单独是诸葛瞻一个人了，朝中文武重臣都要轮流守灵啊。夫人黄月英以及众文武都劝皇帝赶快回宫休息，刘禅这才回到皇宫，刚刚落座，殿头官来启奏，说是现在有长史杨仪自服请罪。杨仪啊，自己把自己捆上了，来向刘禅请罪来。刘禅传旨召他来见，杨仪几步上殿，跪倒在刘禅的面前。皇帝刘禅一看，挺身站起来，哎呀，爱卿，你这是何意？陛下，微臣有罪呀，丞相临终之时有吩咐，让我如何撤兵如此长短。他把经过说了一番，若不是魏延的造反，微臣早就回到成都了，险一险耽误了大事，臣特来向陛下请罪。哎，刘禅一听摇了摇头啊，爱卿何罪之有啊，你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啊。我听说爱卿你按着丞相临终的吩咐安排做得很好，只是魏延不该谋反呐。你快快请起，吩咐人给他松绑。杨爱卿，寡人听说马岱立了战功，在两军阵前刀斩了魏延呢，我想把魏延的爵禄赐予马岱将军。众臣呢，都在寡人面前一再提起丞相新亡，各个关隘要严加防守，必须格外小心，所以寡人想派马岱镇守汉中。杨爱卿你意下如何？杨仪拱手称是。呵，这刘禅有两下子，他还知道丞相诸葛亮刚刚死去，要严加防范，紧紧看守住了各个关隘，他哪有那头脑啊？方才他自己没说吗？那是文武百官一再提醒他，就这事儿的蒋琬说了好几回了。刘禅现在想起来了，他还跟杨仪商量，那有什么商量的，就得这么办了。马岱奉旨去镇守汉中，随后刘禅和文武百官商议啊，说是相父的灵柩已经运回成都来了，是不是找些当地的人好好的看一看呢？看什么呀？就是在成都这儿啊，前后左右四面八方吧，找一个风景好的地方，把相父的灵柩就安葬在那里呀、啊、这得举国发丧啊，得重葬，得厚葬，国丧啊。刘禅说的这儿又要哭了。费祎这时出班了，出班时礼陛下，丞相临终有遗言呢、啊、 他说不要把他安葬在成都。啊，刘禅一愣，那相父说把他安葬在哪里？要把他安葬在汉中的定军山下。陛下请看，说的这会儿，匪一把诸葛亮丞相临终写的那个表递给了刘禅。刘禅不看则已呀，一看这份仪表，他又泣不成声了。众文武又是一番解劝，刘禅这才止住悲声啊。他当时传旨，宅吉日起灵去定军山的，寡人要率领满朝文武扶灵前往。皇帝刘禅要亲自送灵到定军山。到了起灵这天，哎呀，成都的百姓是倾巷而出啊，大街小巷这人全都站满了。皇帝刘禅呢，率领着文武由相府起灵，他扶着灵柩直走到城门口这儿，刘禅这才上马。灵出了这个城之后，文武回头这么一看，哎呀，那黎民百姓送灵的队伍是络绎不绝，一眼望不到边呐，人流长达百里，岂止是百里。就在丞相起灵的这个同一个时间里，远至臧克、岳西、永昌、江州、汉中、益州各郡，大大小小的村镇，所有的黎民百姓全都倾巷而出，遥望成都落泪。刘禅在马上是垂泪点头。他们刚走出没有几里路来，只听前面有人嚎啕大哭，这哭声就好似在空中打了一串霹雷响仿。有人来报，前面有南王孟获设摆香案祭奠丞相。哦，刘禅听的这事儿，赶快下马走到跟前，双手搀扶，把孟获给搀起来了。南王不要过于悲伤，哎呀，陛下呀，哭得孟获直跺脚啊。陛下有所非知啊，丞相待我南人亲如手足，他交给我们盖房做一耕种之锦呐、啊。丞相的恩德，南人尽服啊。我南人皆呼丞相诸葛亮为慈父，万没想到丞相自离我南中之后这么快，他会归天而去，我南人好不悲哀呀。孟获说的是肺腑之言，声泪俱下呀，哭得南王如醉如痴。皇帝以及文武好一番苦劝，孟获这才止住悲声。他随同天子刘禅和众文武一起送丞相灵柩到定军山安葬。为什么诸葛亮丞相临终的安排要把他埋葬在定军山呢？不是为了这定军山山势雄伟，或者找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不是，是另有一番寓意啊。这个定军山在哪儿啊？定军山呢，就在现在的陕西省汉中地区勉县老城东十里。这定军山有十二峰，号称叫十二连峰。诸葛亮让把它埋在这儿啊，诸葛丞相是有打算的。自从他出山辅佐刘备以来，他是一心谋求统一，兴复汉室啊。丞相把汉中作为北伐和保卫蜀汉的重要军事基地，诸葛亮从公元227年到公元234年，前后整整八年，他率军屯驻于汉中， 在定军山下操练人马，推演拔阵就在黄沙镇这儿制作的木牛流马。诸葛亮对汉中非常有感情，同时呢，汉中这个地方是地理非常优越，他前控六路之师，后据西蜀之术，左通荆襄之才，右出秦陇之马，北有秦岭之固，南有剑阁之险。这地方是地理优越，物产丰富，汉中的得失关系到蜀汉的存亡。自从老将黄忠刀斩夏侯渊之后，诸葛亮丞相就把汉中这地方看得非常之重要，所以他生时屯兵于汉中，六出祁山，死后他还要让人把他埋葬到这儿，目的是为了激励将士不忘北伐。就在诸葛丞相安葬的这天，蜀国上下百姓是倾向而祭，仪容也似于郊外，从高山到平原，从江河两岸到商埠码头，朝野上下大街小巷车船店铺寺院禅林一律挂孝举哀。这位三国时期的大军事家、大政治家诸葛亮丞相从此就安葬于定军山下。诸葛亮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就是公元181年，他出生于琅琊阳都，这地方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山东沂南县。诸葛亮兄弟三人呢，他排行在二，父亲诸葛珪，母亲张氏。那么他怎么叫诸葛亮字孔明呢？这可有一段传说。据说呀，诸葛亮是降生在天光大亮之前，眼看天就要亮了，哎，所以父亲给起了个名字，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就是为取一个吉祥的意思。不幸的是，诸葛亮父母早丧，他13岁随叔父诸葛玄投奔了荆州的刘表。为什么去投刘表去呢？因为当时啊，是诸侯割据天下纷争，火并厮杀，战乱不止，百姓遭涂炭之灾，江山闹得是四分五裂，整个华夏几乎没有一块平静安定之处啊！哎，只有荆州这一带还比较太平。又加之这刘表呢和诸葛玄哎有些交情，所以诸葛玄呢带着几个侄儿就去投刘表去了。荆州啊是水陆交通的要道，荆州八郡呢，特别是襄阳地区最热闹，称得起那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地方经济非常繁荣。哎，当时一些士族豪强啊都集中到这儿来了，这地方是人才荟萃，第一流的学者，那些名士几乎都跑到襄阳这一带来了。他们爷几个到这儿之后，在诸葛亮17岁那年，不幸叔父又故去了，诸葛亮带着弟弟就到了南阳卧龙岗，在这儿结草为庐，躬耕为生啊。一有空闲时间就和弟弟一起专心致志的苦读啊，读书啊。诸葛亮在这儿交了好多好朋友，有的结成忘年之交啊，你像什么水镜先生司马徽、黄承彦，还有崔州平、石广元、庞德公、庞统、徐元直、孟公威，这当时都是诸葛亮最好的朋友啊。一有空闲时间，这些位就坐在一起盘桓，是开怀畅谈。谈什么呀？什么古今成败，国家的盛衰存亡，得失利弊， 志趣爱好无所不及吧，有时候还游学访友。就在隆中十年，诸葛亮是博览群书，这看的书太多了，就简简单单的举几部吧。他看的诗和书，礼记、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孙子、六韬、申子、管子、韩非子、商君书，什么天文、地理、阴阳、八卦、奇门遁甲，无所不读。由于诸葛亮深受目睹那战乱之苦，他暗暗下定了决心，立下了雄心大志。他高卧隆中，自比管乐，诸葛亮要兴服汉室，统一华夏。你从外表上一看，这位年轻的诸葛先生是春种秋收，耕种锄刨啊，像是在隆中隐居似的，实际天下大事他是了如指掌。既然诸葛亮有那么多的雄心，他怎么不投明主呢？当时在诸葛亮看来，没有明主可投。曹操当时势力大吧，战天时在中原，那多大的气派，曹操曹孟德，像什么袁术、袁绍、吕布、刘表，诸葛亮对这些人是不屑一顾，根本都看不起他们，觉得他们都成不了什么大的气候。在当时啊，讲究臣访君，君访臣呐、啊。那个君主啊，很不容易遇上一位良臣呐、啊，良臣也很不容易寻到一位明主。恰恰就在这时候，也就是说，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刘玄德带着两个兄弟关羽、张飞，三顾茅庐，请诸葛亮来了。这时候刘备可够惨的，将不过关张赵云，兵马不过千呐、啊，就那么几百人啊。自从兄弟三人徐州失散之后，您瞧刘备这最瘦的，经常是寄人篱下呀。好不容易投了刘表，刘表念其是同宗兄弟，让他暂居在新野县，那小县房不大，刘备啊就住在这儿，把他整天愁的呀，有时候就偷偷掉眼泪。哎，就在这时，他结识了徐庶、徐元直。徐元直走马见诸葛，再加上水镜先生的指点，说卧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刘备乐坏了，这才来请诸葛亮。哎呦，那真是一片诚心呐、啊！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寒，夏天顶着那大太阳晒了一身的痱子，冬天冻得嘚嘚嘚直打颤颤，但是还是登门来请。诸葛亮感动了，跟刘备这么一谈话，哎呦，诸葛亮很敬佩刘备。这一谈话，知道这个人了不起。再说呢，诸葛亮也曾经听说过刘备这个名字，听说此人很有抱负，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据说刘备这个人呢，待人很真诚，很讲信义，他很爱护百姓，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有胆识的人。自己力量这么薄弱，他敢与独霸北方的挟天子令诸侯的曹操曹孟德抗衡。曹孟德那有多少人呢、啊？啊，战将不下千员，雄兵不下百万，谋士都用车拉。刘备跟人家一比，差哪儿去了？再加上刘备这一番诚心，所以诸葛亮很感动，跟他在隆中是一番长谈，就是那有名的隆中对。这隆中对啊，不单在历史上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同时呢，也给刘备制定了一整套的战术、战略、方针、政策，让刘备啊先取荆州， 作为一个根据地，说你要想马上打败曹操根本不可能，曹操的势力太大，要想拒曹必须首先要联合江东的孙权，东和孙权，北拒曹操，待在荆州站住脚步之后，您就应该进取西川，得过来益州，这样就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这时您应该养精蓄锐，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待时机成熟以后，将军刘备你可以兵分两路北伐中原，到那时天下可定，将军霸业可成啊。一番话说的刘备连连躬身施礼呀、啊。就这么着，刘备就把诸葛亮给请出山了。在刘备相当困难的时候，诸葛亮出山辅佐了刘备，也可以说是受命于败军之际。那时曹操曹孟德非要把刘备除了不可，带领人马亲自追杀呀，把那位刘备刘玄德给杀的是气心也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口。要不是诸葛亮先生两把大火呀，火烧博望，火烧新野，刘备就完了。当时曹操那野心多大呀，他打算先吃掉刘备，然后就进取江东，在江东大门口这是陈兵百万，战将千员，虎视眈眈，不可一世。当时把江东下完了，文官要降，武官要战，是团团大乱呐、啊，闹得那孙权是坐立不安，走投无路，这才派鲁肃、鲁子敬到江夏探看虚实。鲁肃就把诸葛亮先生给请到江东来了。诸葛亮手摇一把大扇，带着两个随身小童儿，驾一叶扁舟，只身一人来到了江东。从这儿是正式开始孙刘联盟，凭着自己指挥若定的卓越的军事天才，协助江东以少胜多，以弱克强，五万破百万，一把大火把曹操烧了一个焦头烂额，把曹操的百万人马杀得几乎全军覆没。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物空间和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刘丽。休假的时候去英国，有一天住在牛津附近的一个庄园里，贪恋美景舍不得多睡，一大早就起来穿行于森林和草坡，不时还有肥肥的野兔从身边跳过。爬上一个山坡，一回头一望绿水，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旷野无人，凉风拂面，我坐在这边山头看风景，一只乌鸦站在另一边山头看风景。总觉得生活在别处，总想着逃离车水马龙纷乱人群，却在远离尘嚣的这一刻发现，原来一直想逃离的地方最温暖。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世界上所有国家呀，都有它著名的一多， 都什么多呀？ 你就拿岛屿来说吧， 哪国多呀？ 印度尼西亚最多， 对，千岛之国嘛。 你说山 哪国多？ 尼泊尔多， 不错。 木材 哪国多？ 菲律宾多。 嗯， 苹果 哪国多？ 朝鲜多。 哦， 蜜枣 哪国多？ 伊拉克多。 嗯， 佛教徒 哪国多？ 缅甸多。 嗯， 华侨 哪国多？ 新加坡多。 嗯， 穆斯林 哪国多？ 伊朗多。 嗯， 犹太人 哪国多？ 以色列多。 哦， 日本人 哪国多？ 日本多。 多新鲜了。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和姚老师呢继续这个往深处讲，往广处讲好了，我们不多说了，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我们呢把这个六大处，脚上的六大处基本上给大家说完了。 对，都给大家讲到了。 这个把我们这个自然的方法，它的基础的基础，我们要呢把它怎么让大家夯实了，就得反复讲。而且呢一定要结合着季节气候来讲，一定要结合着临床的一些症状和疾病， 这样呢才能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 哎，对，那么六大处啊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小结吧，好不好？什么叫六大处哪六大处第一，我们泡完脚以后首先做什么呀打开口的工作 首先打开人体的排泄通道。 对了为什么要先做这个？因为它本身是肾，肾是先天之本，肾是主一身之阳，又主一身之阴你怎么去重视这个先天之本呢你别口头重视，我们在操作上就抓住了根儿。有关呢这个这两大处就是小便的和大便的通口，肾输尿管、膀胱尿道，这个两个脚都有。但是呢这个大便的这个出口这就不一样了。 就是说第二大处肠的反射区 就不一样了。我说的呢横结肠、降结肠、乙状 结肠和直肠。 和直肠、肛门，这是在左脚。这与我们人体的生理这个位置是相吻合的脚是人体的一个缩影它体现着我们脚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它的分布是非常有规律的是规范的。右脚这个肠的反射区就体现了一个什么呢？你右侧这个肠的这些脏器的反射区在什么？在右脚了，盲肠和阑尾、升结肠，都在什么呢？都在我们右脚。 因为呢，左脚和右脚肠的反射区不一样，在按摩的时候呢，只做左脚肠的反射区，右脚的肠的反射区就不要做了。 左脚是降结肠，这两脚在肠的这个反射区的分布不一样。这我们给大家点一点另外我们就说到了昆仑和太溪这两个我们也说了，是不是这个外踝骨后缘，这个主要是什么？这主要是膀胱经祛风祛寒祛湿后头疼感冒关节疼痛这个他都管坐骨神经痛什么脚抽筋了是吧腿抽筋了他都管。他的对应内侧他是滋阴的，口干了、咽干了、鼻干了、眼干了，是不是皮肤干了 是吧？阴虚引起的，是吧？各个脏五脏啊，他都管。因为呢，肾主一身之阴啊，它是肾经啊，这个我们也知道了。就剩下这个脚背的两大处了。这脚背的两大处，大脚趾和二脚趾，这个我们说了是肝经。这我们又说了，平常遇见很多人口火，哎呀又火了，哦，口酸是肝火，是吧？那么呢，口苦呢是胆火。那从情志上来说，这感情内向的人容易得这个，或者呢 不爱和人沟通和交流的人， 哎，对了，或者呢爱说，是吧？但是呢受了压抑了，说不出来，是不是？或者不允许你说，或者是不能说，是吧？这样对胆啊影响最大啊。肩上一百斤不算担子不算沉，为什么呢？沉了你可以放来歇一歇，但是心里压上一两都不算轻。为什么不算轻？它影响你吃，吃不下，睡，睡不着，是不是？ 是的 啊。所以这个我们是给大家说说啊。那么我们说的这个胆经，这个胆经呢是在足背第四指和第五指，那叫脚缝，从这个脚缝联合处往上。什么叫往上啊？就往你这个脚脖子这个方向，哎，摸一摸啊，有缝，哎，再往上走就没缝了，打住，这就是啊，从这儿开始按摩啊，按摩，然后呢啊，方向啊，朝脚尖啊，顺着这个脚缝这个方向去按的，啊，时间我们也给大家说了，是吧？一般呢，一般养生保健就两三分钟就行了，啊，如果你有这方面症状，口苦或者肝胆有毛病，啊，大家记着啊，不管你肝有毛病，是吧？你也得按胆，啊，胆有毛病你也得按肝经，啊，两个同时都按。啊，这一点我们给大家强调了，别说哎呀我光按这一个行吗？行，但是你别忘了肝胆相照啊，肝连着胆，胆连着肝的，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脏会影响腑，腑的疾病啊会影响肝，哎，在生理上他们有密切的联系，在病理上他们也产生影响，是吧？你比如说很多人是吧，胆囊炎，最后那么到医院干什么呢？啊，做手术了。啊，他以为呢做完手术啊，这个胆的病呢就彻底好了。那么就结石，你把胆是吧割掉了。那么这石头在哪生成了啊？在胆总管，在肝内的胆管啊。如果一旦你是在这个胆总管也好，在肝内胆管，我不是说肝连着胆吗啊，如果在肝内胆管这个形成结石，我看你这手术还怎么做呀？就没法做。所以这些情况是吧，我们都给大家解释清楚。哎，当你经常口苦耐生闷气的时候，你就小心干什么，别患了抑郁症，别患了呢胆结石啊，胆囊炎。凡是有胆结石的几乎都有胆囊炎啊，注意，绝大多数都并发胆囊炎。你像你这里边有石头啊，它肯定啊，是吧？它是异物啊，它不是属于啊我们胆里正常的物质。胆里正常的物质是胆汁啊，是吧？你这边里边有石头，不管是块状的，是泥沙型的，是吧？它都要对这个肠壁产生摩擦呀，都会发生不同的。它有的炎症轻点，有的重点，哎，有的它疼，有的不疼。我们把这个知识再跟大家说说。另外呢，我们把这六大处啊跟大家说了，说你说的这些都是穴位啊，你怎么不用六个穴位，你怎么用六大处呢？啊，我们所谓说处，它是含两种啊，这两种呢这个理论的基础也不一样啊，我们给它合并了。说哪两种呢？一个是呢脚上的啊，足部反射区学说，这是一个。二一个呢，我们说的这个呢是经络和穴位。 我们把它合并起来，哎，所以就成为处了。啊，你比如说这说的太冲穴啊，肝经，我们也称它一个处，是吧？我们让大家从这个是吧太冲哦，一直朝着这个脚缝、脚趾前按摩，是吧？在经络来说，它是肝经；在穴位来说，它有两个穴，啊，太冲穴和行间穴。那在反射区来说，它是什么的反射区呢？它是气管、咽喉和声带。我们知道了反射区哦，有三个啊，我们身体的啊这组织器官啊在这儿啊，和我们的肝经啊、太冲穴和行间穴重叠了啊。为什么说啊我们在按摩的时候让大家从这个啊这个缝隙按完了以后，直接推至脚缝的行间穴？如果是呢属于穴位按摩，那就点穴呗，是吧？太冲是太冲，行间是行间。我们为什么要从这个上往下啊这个方向啊都推？这就是连经络一起疏通了，连反射区一同刺激了，这叫一箭双雕啊， 一举多得。 一举多得，对，这个太确切了。哦，大家明白了，我怎么说老是触触的，讲的是经络穴位怎么老触呢？啊，这位叫和平相处，是不是？ 对，因为按摩这一触，对经络、对穴位、对反射区都达到了这个疏通和调理的作用。 要不说咱这个方法特别简单啊，但是它作用为什么说？哎，我按这个，我发现我这嗓子这个咽喉这儿挺舒服的啊，原先这儿还有反射区。对，你比如说你气管有炎症了啊，气管不舒服了，你再按这个太冲行间穴，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把这个啊气管、咽喉和声带，那有症状的你通过一按呢干什么？减轻了。说你没有的，没有的你这样一按呢，是不是增强了，增强了咽喉气管的这个免疫力呢，提高它的呢 抗病能力了。 抗病能力。啊，我们再说说呢这个胆经。这个胆经呢，我们光说这个胆经谈经了，还没谈呢它的穴。啊，它的穴有什么呢？足临气。足临气。这就是在这个缝。啊，我们从呢脚缝往上走走走，哎，走到这儿没缝。啊，再往上走就没缝了。啊，这是一个穴啊，足临气啊，足就手足的足，临呢濒临城下的临，气呢三点水一个力，就哭泣的啊那个气啊，这是一穴。那么脚缝呢还有一个穴，虾溪穴。那么我们说说这穴吧啊，足临气啊，这个对妇女的白带效果特别好，所以出现了白带啊，这个白带也是呢瘀的表现，也是肝胆瘀滞的表现啊。所以你看这个足临气它就治疗妇女白带多啊，还对什么呢？白带多了以后啊它也腰疼，但是这个白带多的腰疼它是腰带疼， 整个这一圈这个腰都疼 啊，它是下坠的感觉啊，这一圈它也属于带脉，哎，它管这个。那么脚缝这个穴呢，虾溪穴呢，它管什么？管头晕，这个效果不错。所以为什么呢？就泡完脚以后，六大处都要做，给大家精选了精选。啊，你看肾有了，这个腹腔也有了，膀胱也有了，是吧？泌尿系的有了，是吧？肠的有了，是吧？横结肠也好。是吧，升结肠也好，这都有了。另外呢，属于肾的和膀胱的也都有了啊，还有这肝胆。所以这样呢我们都去做预防，这六大处。这个肝胆我们提了四个方面啊，这个呢太溪和昆仑咱们大家去污啊，实际上呢一个滋阴可以起到降火的作用。一个呢去寒，就是一脏一腑，我们把这个六大处实际上呢啊，我们怎么去 认识他呢，就是三对儿。 就是说，简称的说，六大处三大对儿的按摩。 三大对儿。 再仔细的和大家讲，第一大对儿就是打开人体的排泄通道。 对。 第二大对儿呢，就是调节我们人体的阴阳。 哎。 第三大对儿就是调节我们的肝胆，还是那句话，疏肝利胆调情志，必做肝胆经的按摩。 好了，是吧？我们把它六大处又并成了三对儿。你看，这个我们提肝胆，是不是一阴一阳，一脏一腑啊？ 对，一表一里。 一表一里。 一内一外。 哎，对，啊，这个昆仑太息呢，也是如此。 都是如此。 哎，所以说呢，我们挑选这个，是吧？六大处啊，大家悟去悟去，啊，那不是说说起来咱们很简单的就啊摘六个地方，是吧？不 是 的， 它是从咱们人体全方位来考虑的。 就是一个啊整体啊，从宏观比较全面的涵盖，啊，你养生是全方位的。 对 啊，全方位的， 它是针对整个人的这个整体观念。 那么另外我们刚才啊在讲肝的时候，我们谈到了这肝是解毒的啊，肾是干什么的？ 肾是排毒的。 对啊，所以呢这个肝和肾这一组啊，这一对儿和脚底那一对儿，它之间呢又有一个密切的联系， 共同完成人体的这个排毒和解毒的这个过程。 哎，他们之间有一个配合，你帮助他解了毒了，你还得帮助他排了这个毒。 对， 你看我们出来这六对儿，两对儿两对儿之间特别密切，对儿一对儿之间啊，这对儿和那对儿之间还有一个密切的联系，是不是啊？ 对， 这是说排毒和解毒啊。咱们再说说呢啊，太息和太冲之间的还有一个联系吧。 他们共同完成这个滋阴降火的过程。 对了啊，凡是你爱发火肯定啊就容易伤阴。 你阴亏了也容易爱发火。 哎，就是这个问题。是吧，太息又和太冲这个之间又有联系。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挑的这六大处按摩，是吧，大家希望啊，我们借着这个啊，说的活，你看，是吧？我们说了，展开了这么多内容，特别是把我们脚的六大处，这次就这几档节目啊，做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 重点的和大家又讲了一遍。 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泡脚是吧？做脚上的按摩啊，是咱们这档节目讲了自然的方法的一个基础的基础。 对，每天养生保健必做的必修课， 是不是啊？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尊敬的李老师好。 哎，您好啊。 我是去年八月份。 啊，八月份。 我之前我就听您的广播。我在有了收获。我今天我主要给您汇报一下。我的收获。 好，分享分享。 我就听您说的，讲了好多的有那个道理啊，都是确实实实在在的。 我在那买了几次这个 啥 电竞件，这个都买了。 哎， 有收获。我主要是我和我家属啊，都有猫的。我有那个心脑血管这个高血脂的毛病，我家里有那个口腔溃疡，还有那个他经常就咳嗽，有时候就是这个，然后是我这就喝这硬件以后啊，所以我先说我家属这个， 好， 喝这个他，确实见效了。 他哪方面见效了？ 就这个口腔溃疡。 哦，口腔溃疡见效了。 控制住了。 原先多少年了这个口腔溃疡？ 得有十五六年了。 哎呦，受罪呀、 是怎么吃药啊？也不管事。反反复复的，就您这说了以后， 对，防患预防为主。 预防为主。是这样。 好了。 另外我那个我也有那个高血脂这毛病，我讲喝了、也喝了以后啊，脑瓜脑子特别清楚。原来老是觉得头昏。 头昏，脑瓜发糊。 蹲着一起就眼发昏。什么？还有一个是那什么，我这个牙齿不拉，我上医院拔牙去。拔完牙以后啊，这个嘴里长一个囊肿。没有这个黄豆这么大吧。就怎么也不下去了。回来就喝这茶跟喝这酒。 对。 就慢慢自然消失了，没了。 这多简单， 报告一起去。另外我通过喝这个茶，这个跟泡脚啊，我也跟我这家里的家人我亲戚都跟说了。 宣传了。 在最近我哥哥家跟我姐姐家也都买这茶了。 怎么让他们喝的？ 我说李老师讲得好。我就认真去做。另外 他们效果怎么样啊？喝这茶 我刚给他们买了。 刚开始 我这见了效以后，我跟他们讲清这道理啊。 对。 然后他们才能他信了不是，听了不是。我讲李老师讲就最实实在在的。我跟您汇报这一下。另外啊，我再跟您说一下。 好，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个另外就我这个肩膀子后来有点凉疼。还有我家属那个他这个左腿啊， 哪 那个脚脖子到膝盖这一段，老是麻的，经常泡酒，就泡这茶叶也是有点麻，反正也见效。 行，这个有关膝盖啊，这个膝关节，杨老师咱们讲了不少了，是吧？ 对。 这个有发凉的，是吧？有发 麻的，发 麻 的，木的， 都有。实际上啊。这个麻啊和这个木啊跟血有关，所以这个吧也一定要，这回就用上你这个了啊，必须把血海贴上。是不是啊？血海嘛，血海有三大这个效果，是吧？ 首先是对这个下肢的这血液 循环，血液循环，是吧？来解决这个麻，是吧？再发展它就是木的了。为什么供气不足不通？为什么不通？是吧？ 还是那句话， 风寒湿，堵塞经络。啊，所以说怎么样加强泡脚，加强局部，是不是？ 是的。 也包括他这个肩，他那肩是哪儿啊，是吧？ 他的肩膀子下头， 所以去二店现在正好，是吧？凡是有关节病，是吧？我们就在这个台上是讲，在下边呢养生堂老师们去做，在节目当中你听知识，在下面去做 学方法， 学方法回去自己再坚持做， 对 啊，这样慢慢就好。 这是你讲的这三结合，又是一个三结合， 又是一个三结合。还特别是在这个季节，春季生发散的时候，它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